那先来法文在我们继续讲好不好？还有一些东西咱们要写一些。写动作，嗯，要不要？嗯，运动。那我们可能，早一点结束，然后去练一些，基本的气功，好不好？嗯，他们有要求，给大家感到发泄，嗯，对不对？嗯，那我说明那个手练出简单一点。然后，东西会再来教你们。我说有在那个 Mercy 这个叫 Mercy， 他们可以录音，对不对？嗯 ，OK。那他跑到哪里去？问啊，OK。Please your questions。Everything personal, we should make no secret. Huh? Okay, please, don't be shy. Process of meditation on the breath is the process you find in Visuddhimagga, you find in other scriptures. It's a process of making the breath subtle until it disappears. So you can only make it subtle by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based on mindfulness.So if you make the breath obvious, you make it gross, not subtle. So the subtle breath is a challenge to cultivate a subtle mind. So usually people, when they get better concentration, they lose the breath. But it is just laziness. The breath is there, but the mind does not take the challenge. So you have to train the subtle mind on the subtle breath. Now you make the breath more gross, then you are going the opposite side. So now, okay, clear?The focus on my learning is that when the breath is not there, you're still breathing, of course. This is your defilement who wants to have, do something with the mind. You should understand it. The mind is by its own nature, it is not moving. The defilements are moving. Defilements are moving the mind. The mind wants to move because it has defilement. You have to stay, learn to stay in that state, not desire anything, not resist to anything, then the mind becomes more and more subtle. Then you can drop the mind also. It's also written in the Visuddhimagga. You have to drop this concentrated mind. Subtle mind, you have to drop. Not wish to control it. It takes time. Then you go into samadhi. If you control the mind, you can't go to samadhi. Okay. 从简单到复杂啊。那我们有讲过，学佛法就是其实关键是在元气，嗯，因为我们不了解元气超越我们的小小心的分别，嗯，因为在元气里面很多法出现在一起，嗯，所以分他们然后执着他们，就是我们的小小心，嗯，没有智慧的心，所以我们看不到互相的关系。那收的元气佛是说明收靠出，嗯，有出再会有收，出接触的出，嗯，那些因为有出，所以我们的根的所缘跟是，嗯，如果是眼睛那就是眼识，如果是耳朵那是耳识，如果是心那就是心出，嗯，那他们合起来，嗯，三个法合起来，所以有手，嗯，金、钱跟石合起来变成手，嗯。现在十念处经是教我们，什么是我们是写真念，嗯。真念的观点是在没有散乱的心，嗯。如果心有散乱，其实是我们没有真念，嗯，为什么？因为我们注意一个境界相别的境界，嗯，对不对？所以心乱，如果有真念，我们坐在心，注意就是坐在心里面，嗯，任何的境界。所以中国大德，嗯，玄奘等等翻译那个主一为左一，嗯，梵文也是本来这样，左一，你左境界在心里面呢，再会出现新的过程，嗯，佛教就是佛教的伟大是在分析这个新的过程，了解这个新的过程，因为心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过程里面不会有执心，不会有什么固定的法，这是过程的意思，心也是一个过程，所以在心里面在心的过程里面所有的固定的法就是我们的概念而已，除了概念以外在心呢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法，不可能。我们早上有讲过我们的轮回的束缚，还是我们的解脱的过程，都是靠概念，嗯，所以一切是理论给我们方便，就是讲说为如果还没有成道，我们的所有的修行的所缘都是印象，嗯，如果我们分别印象，那就是观， 有分别音箱，如果无分别音箱就是丁，就是无分别音箱，音箱应该大家知道，音箱image，那无根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影响是属于意识，对不对？眼根没有什么影响。现在我们有些阿那巴那念，谁知道呼吸？神识跟意识，两个，神识知道什么？推动，有推动，所以有神识，不过神识不能够知道我们的呼吸是长的还是是短的，还是是微细的还是是粗的，神识没有办法分别，它是靠意识才能够分别，意识所观的境界其实是音响，这个音响谁的音响？心的音响。所以那个神识要经过意识，在那个呼吸的音响会清楚，意识可以分别，这是长的呼吸，这是短的呼吸，这是微细的呼吸，这是粗的呼吸，因为它经过意识，所以我们的轮回，我们的解脱的过程都是靠意识，怎么我们分别，我们的经验的内容，谁分别我们的经验的内容？我们的心所分别，心就是梵音，好像镜子，我们的心所有中杯，我们的境界，那心就梵音，那如果意识能够稳定在所缘上，那意思是我们有真念，新的内容在新的内容里面真念明显。如果心注意一个所缘向别的境界，那意思是我们的心没有真念，这是思念，真念的相方叫思念，其实如果我们变成大菩萨，我们变成罗汉，我们变成佛，那佛已经没有思念，不可能。罗汉还会有一些，不过很少，因为罗汉还没有完全断所有的习气，菩萨也会有，佛完全没有思念，在你们有些佛法，佛有十八不空，不空相，在不空相里面有一个也没有思念，也不会有懈怠，不，他的精进不会断等等，他的心识也不会断，那所以思念处境是教我们怎么注意手，了解有出才会有手，如果是可以的出，那变成了手，如果是不可以的出，那变成孤手，如果没有可以的，没有不可以的出，那变成 咕咕咕的说，现在手一直在变化中，因为处在变化中，对不对？一定要了解，如果处不改变，那手也不改变。现在多半学佛先学定，定就是来让处不改变。你们是培养稳定的长相，比方说呼吸，那处不改变，因为处不改变，手不改变，因为手不改变，心好像不改变。不过重要，佛所发现的方法就是在定里面修观，对不对？定里面修观，那在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真的定。这个能够挂心在所缘上叫世间定，然后解脱的所缘不是世间定，这是佛所有发现。解脱的所缘不可能是世间定，因为你挂心在什么所缘，它一定是无常，无常是苦，苦是无我，那什么是解脱的所缘？佛教叫它三中三昧，出世三昧，哪一个？空、无相、无缘，如果我们思维无我，那变成空；如果我们思维无常，那变成无相；如果我们思维苦，那变成无缘。也有这种说明，一切是地轮流，心经道轮流。不过这个不是重要，因为他们其实是在一起。你地会空，那就没有缘，也空没有什么相，那佛是说明先修世间定来了解出世定，因为你南传佛教是讲你出定修观，北传佛教是叫在定里面修观，不过意思还是一样，因为你出定，你的境界还是在是定的境界，你的心所观的所缘还是定的所缘，因为你有培养稳定的所依在一个境界，所以境界不改变。那结果你可以看那个思维维系的境界的心也是无常，无常也是苦，苦也是无我，不可能在无常苦有我，那就发智慧心梵文所缘叫做阿兰巴那，梵文的跟蓝叫做挂，你能够挂心在任何的境界，那就是所缘。不过你不能够挂心在任何的境界，那是什么境界？是境界无境界，是收无收，是心无心，超越分别有跟无，对不对？一定要了解。所以其实我们的真的经验是超越收跟不收，相跟不相，心跟不心，就是缘起，有缘那我们能够挂心，没有什么缘那挂心在哪里？ 那一切实体论怎么说明？如果你是用眼根，你是用耳根看，嗯，那你能够分别索取跟能取，有意识才能够分别，嗯，所以在阿含经有一个玛干迪亚苏萨，嗯，很重要。有一个出家人，他知道他快要入过世的过程，嗯，那他快快要修到有成就，嗯，那佛教他藏中所修的智慧，在你所见的只有看，在你所闻的只有听，嗯，在你所唱的只有唱，嗯，在你所分别的只有分别，没有心挂在上面，嗯，所以金刚经是教，嗯，无所住而生其心，嗯，如果能够这样学，那你就是了解佛教的精髓，不一定需要经过那个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嗯，不过我们众生特别现在我们中根，嗯，我们的分别心那么强，嗯，所以很难这样修，嗯，现在法师教那些当中的很高的道理，不过很，我在自己在台湾有，在日本我有修一年，在日本，嗯，有一些人他们自己想他们有什么开悟，不过什么开悟他们自己不清楚，你问他们，他们有告诉我你怎么开悟，他告诉我在日本我教马铃薯，除了马铃薯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管，那他想他开悟了，他是佛，那变成问题，对不对？所以修行一定需要次第，一定需要三知识，嗯，决定，嗯，来你可以知道你的程度多高，嗯，不过还是我们一定要思维那些道理，那来思维收念出思念处经给我们最好的方便，怎么修收念处？有处，所以从处我们分别，嗯，如果是可以的处，有处理心，还是有爪，猴子爪心，嗯，如果是不可以的处，有集结神器，还是有方向，嗯，有不顾不乐出，所以你很清楚思维，你有无聊，还是你有挑剔，还是昏沉，还是你的心很透明清楚，嗯，可以领拿受，嗯，那其实佛也是说明，瑜伽也是说明中央的道理，嗯，佛也是靠瑜伽的传统，学解脱的过程就是成越来越敏感的过程。因为我们不敏感，所以我们允许烦恼。你的心变成敏感，你不允许烦恼出来，因为你的心很敏感。所以阿毗达摩是说明， 么是塔尼？塔尼是好像一块生肉在热铁上面，它就粘在上面。如果有这种敏感，你不能够允许塔尼。如果塔尼来，你就马上放下，谁都不要被烧，对不对？那佛也是说明在四摄里面，不执着，来不执着，佛是说明四摄，未来能够活的，我们有思考四摄，没有四摄，我们断食，还有出师，你写一下，观世、出世，还有世世跟世世，在印度他们这样子，出世，接触的书，另外一个也可以，其实也有可以，重要是在印度是这样，你先粘在一起，然后才能够加分，这是最原始的方法。那结果佛是说明我们要是为那个断食，好像是自己的儿子的肉，这不是说佛就是真的佛的意思这样，佛的意思是要了解，不要执着在可以的处，你如果你这样吃，那你什么时候都蹲不下。不过意思还是很清楚，我们很执着，食物，对不对？因为多半时间都是讲那个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早上吃什么，不过佛也是分别很清楚，他的他所吃的菜好吃还是不好吃，他知道很清楚，比所有的别的众生更清楚，因为他的根很 很透明，嗯，不过他什么都可以吃，为什么？因为不执着变成健康，嗯，身体健康，心健康，因为不执着，不是说他不知道合家不合家，合家。好意思，如果好意思，那是表示没有智慧，有无明。嗯，我们刚才有说无明表示在我们的管理手的带动，罗汉佛没收不收。嗯，什么是收不收？如果不执着收，不是没有收。罗汉的收很清楚，佛的收很清楚。如果不执着收，就是收不收。什么是解脱的情况？收不收？嗯，为什么收不收？因为联系不断的在心舍，嗯，心舍，嗯，心舍，嗯，家舍，心舍。所以六根联系不断的心，所以不会起烦恼。嗯，为什么我们起烦恼？因为不会这样。嗯，我们的佛是说明我们的执着的所缘就是出，依照出有手。罗汉佛也有出，不过没有收。收就是执着，可以的不执着，不集结不可以的，不模糊管理，不可以的，这是佛陀的境界，这是罗汉的境界，佛还是活的，他没有死啦，不过他是活的没有矛盾，我们是活的在矛盾里面，这个矛盾其实是从收来的，不容易了解，不过其实是这样。那所以从哪里开始？从出。如果要了解佛法，最重要的道理是阿毗达摩是说明，耶达玛尼亚达巴耶达玛萨奇卡达巴塞萨贝福西达巴，有没有学巴利文？我们说能够知道的法所言，我们说能够我们说能够称真的所言，witness 见证的所言，都是我们说能够接触的所言。如果不能够接触，你不能够体会contact。 所以学佛一定要这样思维。解脱也要体会，用身跟心体会，轮回也要用身跟心体会，因为除了身跟心我们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体会？我们只能够体会好处。 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什么是受念处？体会不清楚？可以啊。那所以要用真言观你出，有出出现受。如果这个受有烦恼，我们执着受；如果这个受没有烦恼，那我们不执着受。嗯，不管是乐受还是苦受，还是不苦不乐受，道理还是一样。如果我们了解，那生活变成比较容易过日子，因为虽然知道我们执着，我们是用智慧执着，用智慧执着的执着跟没有智慧的执着又不一样，要分别很清楚。菩萨有智慧的执着，如果不是菩萨，那就没有智慧的执着，所以身如苦，身如苦还是因为受，因为受不如实分别。那现在佛也是教第二识是处，为什么佛是要思维处？好像什么还记得吗？好像没有皮肤的牛，没有皮肤的牛怎么样？所有的虫来吃掉它，对不对？所以要对处要很敏感，如果没有对处很敏感，我们无法控制心，因为心的分别是靠收，没有收那不会有心的过程，在所有的心的过程收是先，依照收我们分别，我们要还是不要，我们做还是不做，我们想还是不想，为什么？一切众生佛是说就一个法，就是乐，不过因为模糊观你乐，所以在苦里面，所以不要模糊观你乐，要了解真的乐，真的乐是也是靠收的了解，有没有道理？所以受念处特别重要，然后因为有受才会有思，如果没有受那就没有思，思就是决定，思是什么？思是领导心往所愿，这是思，意思的是，有时在心会从这里到那边去，没有时那心就不动，一定要了解，怎么我们的心能够动？因为它是用时，它是用训，两个法。阿毗达摩是说明好像两个桨，拉心的船往所愿，后面还要有一个托，这个托就是注意，因为我们注意什么所愿，我们接触它，因为我们接触它，心才会拉，有力量拉我们的心往所愿，这样心在动， 心跟思日啊，熏跟思，熏思的熏，熏秋的熏，思就是那个思收香思思，没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我不懂。那心动因为有思，因为有思，所以如果我们收集思，那就收集心，收集心就是业，如果没有收集业，那思来思去，你不执着，所以什么问题？你一直有问题，什么问题？哪里听不懂？思来思去，心来心去，那思就是心，没有思怎么有什么心？那你写因为有事所以有心和家，没有事那家哪里？哎呀，那佛是说明有智慧的人他的心好像那个仙在水上面，一下去就不见，如果智慧不够，那好像是在沙里面有蓝，它就不见，不过没有智慧的思是好像在石头里面，你挑挑挑，那可能下个生命两个生命以后三个生命以后还有影响，对不对？所以什么是修行？让那些心柔软，来去来去来去，不执着，这样就是生活变成越来越静，不重，所以都不塞，所以也身体健康，心会健康，对不对？我们这些那些气功 yoga， 叫身叫气叫心，都在一起，和谐，那生活越来越愉快。为什么？因为不塞，气塞那变成神病，心塞也神病，受灾也生病， 病就是晒的情况。医学，为什么医学？医学，心理也是一种医学。他晒，那就不动。因为不动，所以什么贪欲？生气？对不对？不柔软，不能够随缘。水源是好像那个先在水上，一下去就不见。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变成大菩萨，就可以这样变成虚云大和尚，可以这样，我们没有办法。不过要像在沙里面有蓝就洗掉了，就没有了。不要好像在石头上一直呆在里边，那结果全部都晒。全部都晒，那不快乐。很多人不快乐，全部都晒。那不要便秘，也不要不要拉肚子，要中道。这不是在我们的情况，我们不是佛，中道是什么？那你了解那些道理，出的道理，你了解小心的分别的道理，那贪欲去点点吗？发脾气去点点吗？有没有这样？对不对？懒惰一点点，挑剔一点点，昏沉一点点，那一下去就大海就冲。虽然有限，一段时间以后大海就冲。所以柔软。有没有这样？这是健康的情况，健康的情况，不会太拉肚子，不会太那每天上厕所一次两次就够了健康的情况，不太执着。不过执着出现，注意出，因为出有收，因为执着收，所以烦恼出现。要发达这种敏感，这种敏感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烦恼坚固，因为刚才其实有问我，因为不够敏感。不够敏感为什么？因为用机械的不了解缘起，我们是用机械的心，所以我们执着我们的分别。为什么我们执着我们的分别？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手。我是讲很清楚，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手，我们手机也，因为手机也，所以我们做那个线好像在石头上，离不开我们。 我们想一定要这样，不会接受别的看法，也是靠执着手。不接受别的看法，就是因为执着手。嗯，有没有道理？一定要这样思维。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变成榜样，怎么不执着？嗯，不太拉肚子，不太便秘，手来手去，心来心去，全部都随缘，来去来去来去来去，嗯，那健康的情况就是这样，不健康的情况就踩，嗯，中医是不是这样讲？嗯，那生病依照中医有三个阶段。先在地府山，嗯，如果你没有处理，那它入到肉里面，嗯，如果你没有处理，那它入到骨髓里面，那谁都不会救你，嗯，烦恼的过程也就是这样。如果你思维出有出远收有说有处理心还是有没有处理的心，嗯，你这样分别，那你处理在那个衣服上，烦恼不会深入到肉，嗯，你没有办法做，那要用一些中医是说明要用一些药，嗯，那佛是用很多种药，很多种方便了解。刚才我们有讲过，只是，所以说明你的处要思维好像没有衣服的妞，嗯，断食要思维好像自己的儿子的肉，嗯，是要好像人拉你到那个有煤的火，嗯，要如果你培养这种敏感，那你就整年变成自然，嗯，为什么？因为你眼里苦，嗯，那。所以再加一些跟菩萨道有道理的话，嗯，我们说执着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无常，执着就是执着无常，因为不了解无常，嗯，执着就是执着无常，你欢喜无常，那你就是欢喜苦，嗯，佛是这样解释。那大般涅槃的道理是什么？菩提叫做没有苦。为什么没有苦？因为一切众生本来，嗯，就在涅槃的境界。所以思维，收跟小心的关系很有帮助。你欢喜的所缘其实是苦，你欢喜佛是说明在杂阿含经，你欢喜地界，那你就是欢喜苦，你欢喜水界，你欢喜苦，你欢喜灵呢，你欢喜苦，你欢喜所有的法，你欢喜苦，嗯，你不欢喜，嗯，那孤寂就变成不孤寂，嗯， 谷底就变成不哭。嗯，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我们都是元气在哪一个部分能够断，元气是说明轮回的情况，在什么情况能够断，出缘收，收缘爱，爱缘去，没有出言爱，爱缘起，爱其实是我们的心里面最好的东西。不过这个爱不要变成烦恼，这是生活的美术，生活的艺术。如果爱不成烦恼，生活很愉快。爱不过对我们多半众生，爱变成烦恼。不过爱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最愉快的、最好的作业。不过你抓它，那它变成苦。同时它也是最愉快的情况。那现在我们到这里为止。去。还有问题呢？我有一点介绍我们所要学的。那这是很简单，依照北川有两种罗汉，一个是能推，一个是不能推，能推他的根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虽然他推，他还是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他已经有机会解脱，他还会换，不过他还是会推。那依照南传佛教，你变成罗汉不可能可以推，所以在那个阿那巴年，你在金再加一个金枝，你有金枝那就不会推。真的罗汉他一定有金枝，清净的智慧，清净的智慧，知识，所以他不会推，不可能，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清净，所以他已经不会推。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过，因为智慧才会去，如果智慧没有完全成熟，那还是会推。所以在金要加一个枝，这样就不会推。因为只有清净就是靠智慧。佛是说明所有的其他的法都是智慧的方便。佛所教的八万四千法都是智慧的方便。那当然，如果空是概念，那概念而已，你执着这个概念，那问题可能比执着什么别的东西还大。对不对？一些人他们学佛，都是空，都是空，都是空。 种空就不是什么空，空是智慧。所以你抓蛇，有图的蛇你抓不对，那它会咬你，你会死掉，对不对？所以来了解空需要智慧，不然没有办法。你执着智慧比执着别的东西会更危险。执着空就变成断见，断见是比有见还危险，危险得多。断见是最最不正见。在我们众生佛是说明我们要超越所缘，还是嵌在所缘上面，这是众生。没有超越所缘，没有嵌在所缘，那就是佛。我们都有倾向，管你短见还是管你长见，存在还是不存在，有没有？不过如果能够看得到培养这种敏感，那生活越来越愉快。为什么？因为智慧。什么智慧？缘起智慧。缘起就是多多发在一起，再多多发在一起，你只做一个发，你看不到别的法，对不对？因为你看不到别的法，你才会执着一个法。所以你是念般若波罗蜜心经要用智慧念，很多人念每天念，不过没有智慧念，所以还是继续到手机耶，对不对？为什么不了解缘起？不若波罗蜜心经就是缘起法，空什么空？缘起空。其实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缘起空。虽然说明有不一样，但是道理是一样。所以北传佛教都是靠一切是底轮，一切是底轮的缘起空不是很明显，不过南传还是很明显。论述菩萨、无著菩萨批评一切有无没有批评南传佛教，因为他们没有学。那个时候在印度已经几乎没有了，影响不大，就是在斯里兰卡。现在好，因为还有一些东西有要求，有些一些运动。